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是我是我，你害我，是我夜夜梦想，但是没有你，我又更欣赏你的聪明美丽，天下无双，我永远不能忘，我要伴着你拥在你身旁，我要你做我的终身伴侣，不管你怎么样。Oh Carol， 别再是我是我。Oh Carol， 我为你疯狂，虽然我爱你，你使我失望，你害我，使我夜夜梦想，但是没有你，我又更欣赏你的聪明美丽，天下无双，我永远不能忘，我要伴着你拥在你身旁，我要你做我的终身伴侣，不管你怎么样。Oh Carol， 别再是我是我。 我哋有 Carol 嘅出现啊，有邓小平嘅歌声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二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版本嘅清晨上嚟。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啊！喺直播室为你主持今朝做节目，继续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哋，因为咧晏啲咧气温就会去到34度噶啦。之前咧都仲有人话俾我听啊，已经立咗秋啦，应该咧就凉咗好多啦。我哋有样嘢叫争秋夺雪啊嘛，系咪？其实都仲系有啲热嘅，咁始终香港嘅天气都系有啲反复啦，咁再加上全球暖化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系要好好保重啦，戴住个口罩，加上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行多两步真系气罗气喘嘅，所以我哋啲哥哥姐姐们小心留意保重啦。好，咁啊讲下今日嘅日子先，2021年8月2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7月14日啊。咁啊，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5%啊。Carol 出完嚟之后，唔知阿 Carol 系咪谂住派翻个 kiss 咧吓？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 我哋有张露姐姐嘅《给我一个吻》啊。系咧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咁啊就系呢一个一曲难忘啊，可能对于英文版本更加熟悉嘅《Unchanged Melody》啊，有林竹君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嘅，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啊！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孩子的事情问妈咪。我将来可能称心如意，嫁一个丈夫永不分离，永远的不分离。 Que será será， 我不能打你打你，你不要为他着急。 Que será será。

泰利呢一首嘅 Born Free 嘅中文版啊，《自由的花草》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9嘅咯噃。即系话咧，仲有唔够一分钟咧，就会听到5:30嘅新闻简报啦。咁哥哥姐姐们，唔知道你今朝早会唔会都出门口做下运动咧？咁啊，今日咧天气早上嘅时候都仲好啲嘅，一出咗热头咧就真系有啲热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啦。虽然即系都系天朗气清嘅，不过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啦，唔好讲哥哥姐姐，佩佩戴住个口罩行楼梯都觉得有啲气罗气喘啊。咁所以真系要好好保重啊。咁就算系几咁辛苦都好，个口罩都唔可以离开个口嘅。好啦，望个钟，好快到5:30先听新闻。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中毒事件一周年，美国同英国向俄罗斯七人实施联合制裁。呢七人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被指策划或者执行去年8月20日以神经毒剂毒害纳瓦尔尼。被制裁人士将会被冻结海外资产和限制入境。英国外相南涛文说，最新的制裁措施发出清晰信号，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法。到访莫斯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释放纳瓦尔尼。德国新增928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是5月中以来新高，再多13人染疫死亡。疾控机构表示，德国已经进入第四波，已经正式进入第四波新冠疫情。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成为当地占绝对多数的新冠病毒株。英国新增37000多宗确诊，再多114名患者不治。自从英国上个月中解除防疫限制措施以来，感染个案持续上升。上星期新增病例同之前7日比较上升接近一成。法国当日新增22000多人受到感染，再多83人不治。全国超过70%人口已经接种最少一剂疫苗，60%人完成接种。总理卡斯泰话，医院接收的重症患者比前几波疫情的重症患者年轻，这些重症患者都未有接种疫苗。两名康文署工人日前工作期间，身处的吊臂车升降台急坠，导致一死一伤。康文署表示，公务员事务局已经批准让死者安葬墓园，安葬后院，署方已经通知家属，并且会协助家属跟进。康文署表示，同死者家属会面时提出，由于需时发放全数死亡恩恤金，部门会建议先向父母署申请向家属预支部分死亡恩恤金。对于外界指署方以公积金、未支付薪金以及加班费等预支死亡恩恤金的讲法，绝非原意。香港同新加坡暂停讨论旅游气泡安排。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新加坡近月疫情有变，防疫策略亦采取新方向，香港有需要审视。他又说，希望和内地早日通关，同时亦要和外地经济体继续往来，未必能够一刀切考虑。有港商认为旅游气泡爆破不方便往返两地，可能会将资源调配海外。旅游界立法会议员估计，香港短期内能够和海外通关或者推行旅游气泡的可能性较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20点，升2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1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1，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3，人民币6.5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0.87美元，卖出价是1781.63美元。

我肚白衫白裤，有意认识你打个招呼，你似梦境里小仙姑，默默无声坐邂逅同你游湖，每日同你穿上白衫白裤，衬托住娇美冰雪肌肤，与你绿荫里执草菇，渐渐投入甜蜜中感情日顾，为着爱惜你不停维护。 是不是好靓仔呢？穿白衫白裤的陈浩特，穿完白衫白裤每次一个白马王子呢。好，那么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41啊，我们都是静静一点好。跟着我们有大侠郑少秋的出现。 云寒雨冷，寂寥夜半景色凄清，荒山超静，意气隐约传来了夜半钟，钟声惊破梦更难醒，是谁令我愁难庆，闭目庆情缘泡影，鸳鸯梦三生约，何堪嘴应，旧爱一朝断，伤心爱我负爱抱恨，决心投情，禅院萧萧叹孤影，仿似道与爱声泣血夜半明，人苦间凄绝岭，菩提伴我苦敲经，凡尘世俗那堪复听，情似烟轻，禅心修佛性，梦幻已今朝醒，情根爱根恨根怨根，春花怕负荣，情是爱是愁是怨是愁，月怕留情，情深早化灰，禅心为爱为情恨似病，对花对月怀前情，陶醉亦花月正，情人负我变心负，若太不应相思当初往心倾，愿你不应太薄幸，禅院中圣心消独听，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 为爱为情恨似病，对花对月怀前情，陶醉亦花月正，情人负我变心负若太不应，相思当初往心倾，愿你不应太薄幸，禅院中圣心消独听，夜半有恨人已泪盈 盈。应该唔使我介绍啦啩，呢首歌有郑少秋嘅呢一首嘅《新禅院众圣》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大昌哥嘅出现啊，啊唔系，系有十一哥出现先啱啊。 待我又为你哋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佢污糟邋遢又懒鬼多，餐餐佢啊食最多，铺车大炮就通街荡，哎呀佢最爱口多多，佢道理啊绝无又最啰嗦，见到乌鸦佢当尿哥。天天年舞话要收到扎碌棍啊乱个舞，上山学法力单刀侠，泰山见了佢叫哎哟，遇见啊艳女就笑呵呵，猛追住尾条阿哥哥， 四十一哥 死冤死跟像癞蛤蟆，开口要佢做拍拖，拍得个艳女云拍飘荡，哎呀怕怕了阿十一哥。即越唱越有事干多多，酒吧里遇见阿十一哥。几杯又要闯祸，呱呱叫说话最多，借酒话醉趁机想博缘，哎呀佢炸醉你手多多，邋遢的自有邋遢之风，银妹共佢也差不多，今天共约佢相会，偷偷叫句情歌，两家愿意就把分定，哎呀佢要嫁十一哥。 既是十一哥又是大昌哥的这一首歌，就是有郑锦昌主唱的十一哥。哥，好，咁啊，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啱啱咧就系转咗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就系咁嘅，大致天晴啦，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持续酷热嘅，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新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哎呀，呢首应该都唔使我介绍啦啩，应该都识唱翻一两句啦嗬，我哋跟住一齐唱啊！ 自悔轻佻讲错话，累你哭泣声热辣，原谅了我主观错，快回家。 恨你多多假说话，恨你口多心太花，难忘我在归家里气难下， 寂寞深宵痴想你，徘徊花阴冷雨下， 旧梦烟消不堪记，怕情伴， 望你将歌宽恕吧，望你速速归我家， 缘分已了一刀断， 我泪流下。你翻嚟啦！ 我唔翻。 你唔翻嚟，我做人仲有咩意义呢？人哋咁伤心，难为你仲笑得落。 你泪落滔滔，我哈哈笑。 情长夫妻算了吧， 断绝夫妻的恩爱，弃人后， 任我娇妻点责骂，任我娇妻将我打。 你诚实忏悔，我归家去。 快来吧！ 谭炳文、李香琴，你回来吧。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50啊，大家打咗针未啊？会唔会觉得咧，之前可能打针又话要去 book， 又话要喺手机度揿掣，可能对于我哋啲哥哥姐姐嚟讲，可能好困难，系咪啊？但系而家咧已经放宽咗咧，60岁以上嘅哥哥姐姐咧可以即日咧攞即日筹去到现场攞即日筹咧就系打针嘅。咁啊，当然而家大家都知道打针有两种针啦，一种针就系科兴啦，一种针咧就系呢个伏必泰啦。打边种咧就视乎自己嘅决定嘅啫。咁就或者询问一下自己嘅家庭医生啦，或者咧留意多啲嗰个针后嘅反应，咁你睇下自己又适合边一支针多啲啦。咁但系你话至于呢一个嘅即日筹咧，嗱，譬如打科兴咧，就有提供即日筹嘅地方，包括咗有香港中央图书馆啦、官涌体育馆啦、九龙湾体育馆啦、元和路体育馆同埋呢个天辉路嘅体育馆嘅。咁而呢一个提供伏必泰疫苗嘅即日筹咧，就多啲地方啦，包括咗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啦、西湾河体育馆啦、伊丽莎白体育馆、鸭脷洲体育馆、晓光街体育馆、彩虹道羽毛球中心啦、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何文田体育馆、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界限街体育馆、龙心路体育馆、大埔墟体育馆、将军澳体育馆、东涌社区会堂、香港国际机场啦、林士德体育馆、全景围体育馆、友爱体育馆同埋元朗体育馆嘅。咁当然啦，你话即系即日筹咁，梗系有限额噶啦。咁啊，哥哥姐姐又唔怕早起身嘅，咪早啲去现场睇下啦。而即日筹咧，每日咧都系由朝头早7:45派发嘅。咁啊，先到先得，派完就即止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咧就要特别留意，咁啊，60岁以上嘅朋友咧，就攞住身份证咧，就可以去现场攞筹啦。咁啊，佢嘅屋企人或者照顾者，亦都可以帮长者咧，攞住长者嘅身份证副本咧，代为攞筹都可以嘅。咁啊，最紧要啦，就系保护自己啦，保护他人啦。咁啊，快啲打针啦。咁如果自己身体觉得有疑问嘅话咧，记得咧，唔好自己担心，亦都唔好自己估下，最好咧就系趁住你复诊嘅时候问下你复诊嘅医生啦，或者如果你有睇开呢一个嘅家庭医生嘅朋友仔咧，就要问下家庭医生你适唔适合打呢一个嘅疫苗啊？咁啊，通即系大家都唔使太过担心，因为咧见咁多人打都冇问题啦，即系话。相信大家都要重心合力啊，一齐咧呢一个对抗呢一个新冠肺炎啊！继续呢首歌咧，我成日都好认同啊，点解？听下你就知 啊！阿老婆啊，哇！你睇香港几多嘢睇？ 睇乜嘢啫？ 靓，全香港靓女多。 上环过一天。 妻你原谅我啦， 不必吧， 你误会， 点听得错啊， 我悔恨气亲你惹大祸， 你不得人关心我， 我问耳仔认翻错啦， 你向处瞒亲我，你所谓真不妥， 我必要认错， 不要认错， 我话过以后信得过， 你啲男人都信得过嘅咩？ 男人点信唔得过啊？ 俗语都有话，男人信得过啊，猪乸都会上树啦。 喂，老婆，你闹我一个唔紧要紧，你唔好一足就扮一船人。你哋啲女人你信得过咩？ 女人梗系信得过啦。 女人信得过啊？狗乸都会落水啊！ 你话咩话？ 喂，老婆唔好嗌啦，最多以后我唔睇女人咧。 真嘅，出边有咁多 靓。嘿，点及我老婆？妻一个咋， 倘作负心汉， 你可以打翻我格。 你话全香港嘅靓女多靓， 完全未有及得你，真系关心我。 是不是很认同呢？香港靓女多啊，我们有这个的尹光加上胡美仪的歌声啊。是呀，近排如果有留意呢都知道啦，两个电视台都做緊呢一个选美活动啦。咁亦都即係而家唔知道系咪即係啲人嘅心态唔同咗，除咗即係靓女我哋特别呢就系着眼去望之外呢，有啲较为特别嘅女性呢我哋都好着眼呢咁样去俾好多关注佢。两个电视台呢都出现咗有两个不同嘅着眼嘅女孩子，咁亦都咧好多人关注呢两个女孩子，啊，真系而家嘅社会真系有啲奇怪。不过唔紧要嘅，不过即系当然大家都系抱着一个娱乐嘅心态去睇啦。咁啊，最重要咧就系每日都要笑啦，因为始终咧大家而家喺疫情当中，好多时候都系留喺屋企啦，或者喺呢个室内啦。其实好多娱乐都少咗好多，咁可能上网都系你其中唯一嘅娱乐，或者可能睇电视啊、听收音机都系你嘅唯一娱乐。咁啊，有啲新嘅刺激咧都系好嘅。听到首歌回来就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心心姐的出现，虽然已经立不秋，但好像一些秋风都没有，如果是悲秋风不要来了。 中故乡梦里之匆匆，冷雨敲窗透帘笼，襟寒只影冻，欲尽水香已无从，秋收百般重，夜半秋深恨重重，悲秋风寄春梦，家乡一切在脑中，百花艳美草青葱，蝶舞风飞起绿丛，青苗亮透中，半路洒雨尽红，秋来雪冰冻，谢了春花变残红。

八月二十五号上昼九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一阵间见家长啊，你紧唔紧张啊？ 第一次见你妈咪，紧张就一定噶啦。先啱佢中意听粤曲，我买咗部收音机俾佢做见面礼啊，等佢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老潘抑或名家嘅歌声咧，佢一应俱全噶。 咁即做一定攞唔少印象分啊，一定会好中意你啫。唉，不过平时又唔见你对我咁好。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再次提提你啦，咁啊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8月21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7月14啊。咁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一阵间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腰背痛嘅问题。相信呢个问题真系唔需要我多讲，可能你同我都有啊。咁听首歌翻嚟就会有梁医生嘅出现。 点解我中意你？因为你。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期六啊，健健康康再清晨啊，喺佩佩身边咧，梗系有香港老年后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啦。我哋又见面啦，梁医生。 早晨， 早晨，早晨啊！嗱咁啊，上几个星期一路都讲紧啲唔同嘅症状啦，咁啊，都好多时候话系同呢一个嘅精神压力紧张咧，都会即系出现上几个星期嗰啲问题啦。今日讲呢一个咧，都系都市人嘅病多嘅。阿佩佩都有，咁啊佩佩嘅问题系佩佩知啦，因为有伤患，所以就成日有啦。但有啲朋友仔咧就长期都有呢个问题，我讲紧咧就系腰背痛啦。 系系。 咁究竟腰背痛？即如果你曾经有伤患嘅，你就好明白啦。如果冇伤患，无端端腰背痛，系咪都需要留意一下咧？究竟系因为个瞓觉嘅姿势唔好啊，定系因为咩问题会出现呢啲腰背痛咧？ 咁当然咧，腰背痛好多时都系急性嘅问题嚟嘅，即系话我哋可能某一个即系不自觉嘅动作， 啊扭亲 系啦，不自、通常就不自觉动作，例如啊无情情咁啊痛咧，但好多时咧就可能 舐一舐。 系啦，啱啦！突然你做紧一样，突然间有人叫你，咁你就转身吓，转转身喺嗰阵时，所以我哋俗语讲无情力啊，即系话赖上咁啊，陪系揸车噶啦， 系咁 揸车，另外一样嘢咧就 系 转弯啦。你或者有时搭车 啊， 咁另一样嘢咧，即系驾驶人士咧，就是你可能要后座攞啲嘢， 系舐住个身嚟攞， 系咁你就唔够长咧， 嗯， 即系如好远咧，又拉咧。 嗯， 咁你会可能拉伤嗰啲肌肉啊，同埋嗰啲筋，咁即系呢个通常系最常见咧，就话、是、我哋某个动作，咁都系最常见系咩咧？就系、是、你去超级市场买嘢啦，拎啲嘢上嚟啦、或者喺车嗰个尾箱度攞个箱出嚟啦，即系话你要屈低个人，即系话你做某一个动作咧，系平时唔做惯，亦都唔习惯咗，系有某一啲嘅。你同佢搬運工人同我哋搬運嗰啲咧，佢就會習慣咗，知道啊，我一定要踎低， 或者邊個力你先攞到嘅， 先至拎佢上嚟，就唔好彎低腰。咁、但好多人咧都唔係做開嗰行啦， 正常都係彎低腰攞噶啦，點會踎低攞啊？ 去彎低去攞嘅時候咧，你啱啱嗰個重量就啱啱超乎咗你能夠承荷嘅能力咧，咁啊變成咧就係一個即係扭傷啦。咁呢個咧即係。最常見的原因嚟嘅，咁通常呢啲咧都會維持幾日嘅啦。 咁嗱，通常我哋有呢啲腰背痛啊，梗係貼下啲高貼啊，捽下啲鎮痛膏啊咁樣。即如果貼完藥貼，即係整完啲鎮痛膏啊，得以舒緩，係咪唔使擔心咧？ 啱啦，即係通常咧，我哋都係一啲拉傷啦。如果你可以做一啲即係一般嘅，如果冇乜特別病，一般嘅止痛貼係冇問題嘅，或者。捽啲藥膏都冇問題嘅，咁啊亦都可以做下啲按摩啦。其實最好咧就話啲按摩嘅，即係有而家市面上都有不同嘅按摩椅啊、按摩器啊，咁即係呢啲咧就係話舒解咗。其實呢個痛症係咩咧？係肌肉嘅問題多啲嘅，即係話佢拉傷咗咧，個肌肉有個所謂保護作用，扯緊咗。扯緊咗嘅時候咧，我哋而家最興聽嘅咩啊？拉筋。即系如果你识得做运动去做拉筋咧，咁你会拉到啦。 系、哦，啲人成日讲成日叫做瑜伽嘛，拉松啲你嘅人咧，就好似咧都会健康啲，就系咁嘅原因啦。 系、我哋啲保护嘅动作咧，就话我哋当有一个即系知道可能系一啲拉伤咧，做一啲嘅背部嘅拉筋嘅运动咧，就系将佢拉翻松啲，咁呢個咧就係可以幫得到，咁呢啲咧都係我哋都會好常做噶啦。咁你一個一啲比較容易做嘅就話，你可能去個水度浸下啦。 水療係最好嘅，因為 按摩池嗰啲啦， 係啦，水係完全冇壓力噶嘛。 係啦，即係佢按水中按摩啲啦。咁好多而家啲泳池都有按摩池啦，咁所以咧都有用，或者喺個水裏面舒適地伸直個人浮下咁，咁又係做下踢腳啊，咁呢啲咧。一啲方法咧，可以一啲嘅痛症，嘅腰背痛症可以舒解咗。 咁其实腰背痛会唔会同紧张压力亦都有同样嘅问题咧？因为你知啦，可能又系都市人咧，即系佢日都好紧张，好掹紧啊，可能连你啲腰背部分嘅肌肉咧都系紧晒噶嘛。咁系咪都系同紧张都有扯上其中一个关系？ 都有嘅，不过比较多我哋都市人咧就话工作紧张比较多，系颈痛多啲嘅。通常我哋好。 掹緊定做嘢條頸痛，去到下腰部分咧，通常就同你嗰、那個即係工作位置有關係啦。 嗯， 咁我哋咧就係、是、好多時常見咧，就係話嗰啲我哋最多見得多咧啲大班椅。 嗯，坐得太舒服啦。 係啲大班椅咧，就其實就好多即係可能你真係想害個老細都唔定嘅、嗯，因為佢窩喺度嘅。 係。即其实除了大班椅之外，一张不好的梳化没有承托力的梳化都有这个问题啦。 啱啦啱啦，即是说、嗯、他那个即是长期坐在这个位置呢，他没有一个承托的背部呢，那、 嗯、 会有个影响。 嗱，除了坐之外，我想如果张床褥是淋啤啤没有承托力，其实都有这个问题了。 是，尤其是床褥用了很久。 嗯。 即是说定有个粒在这里。 哦、有个窝位在这里，已经见到你整个身躯， 即是它没有了一个、嗯、没有了承托在这里嘛、 嗯嗯、 即是你变了这个人呢就是即是弯了、嗯、你下去的时候弯了，床褥呢要承托，睡觉承托，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需要知道，这些是有预防性啦、嗯、即是说你夜晚黑都要休息的嘛、 嗯、 即是休息的时候那些肌肉呢就放松、 嗯、 放松了它就不会痛了、 嗯、 那但是它不放松到呢，咁咪会继续持续痛咯。 嗯，嗱，咁我哋成日都讲啦，好多哥哥姐姐同佩佩都成日同一个口吻，我准个天文台，我腰骨一痛咧，我就知道，翻风落雨啦。咁系咪真系会咁嘅咧？ 咁呢啲通常咧，仲持续有一啲嘅所谓即系受劳损有关系嘅、 嗯嗯。 通常咧，啲嘢我哋指咧，就系话佢有啲所谓风湿病。 嗯， 呢个风湿病咧，就话佢曾经一啲嘅肌肉受损伤。 嗯。 而是他的復原不是太好、 嗯、 即是说可能 有些舊患在这里， 他拉伤了之后呢、嗯、他里面有些血在这里出了少轻微出血，轻微出血之后呢他散不到瘀、 嗯、 那些瘀血在这里就导致了我们那个即是、肌肉呢有少纤维化， 嗯， 在纤维化的时候呢就说我们肌肉呢当那个所以刚才讲的湿气重的时候呢、 嗯、 那个收缩放松程度咧就唔系成嚿肌肉同样同一时间， 嗯， 咁所以咧就会有啲喺呢度好似有少少即系 唔舒服咁样啦， 舒服，咁又系未唔口痛嘅， 系， 咁呢啲 咧冤住你咁样咯， 呢啲就系嗰个症状。咁呢啲有咩做咧？都系咁讲，我哋如果我哋嗰个伸展运动做得好咧，嗰啲肌肉慢慢可以协调翻咧，系会好啲。啲通常咧，啲风湿痛嘅人咧就系、是。去少做呢啲伸展運動。 咁其實基本上咧，你唔喐佢咧就越嚟越緊啊嘛。咁所以你持續地做運動，其實都幫到手嘅。 拉筋啦， 係。 如果就係年長人士咧，其實拉筋嘅動作好重要嘅。而、家有啲唔同嘅拉筋嘅方法啦，我哋睇電視又可以睇到啦，去即係啲中心又會有教你啦，同埋我哋有啲。各种不同的器械帮到一些拉筋的动作的。 嗯，那我阿佩佩有时也会这样的，即是在我、精神状态不是太好，即是我很累的时候，或者即可能不够睡的时候，我都会有腰背痛的问题的。那其实是不是身体疲倦都是即是他用这个腰背痛来告诉你喂你要休息这样呢？ 啊！呢啲就是说我们那个即是放松不到。 嗯。 即是你刚才讲的那些其实即是说你可能根本不够睡。 系 瞓唔足，瞓唔足嘅时候咧、嗯，我哋其实当瞓觉嘅时候咧，所有肌肉嘅放松。 嗯， 咁但系可能你即系啲跑紧张，即系你发梦都记住，系我有个 project 要做啦。 系系系 啊，点斗好样嘢？即系发梦嘅时候都要做紧嘢，咁即系佢 冇休息啦， 唔冇休息咧，咁嚟咗啲嗰啲痛症就会出嚟啦。咁、咪要瞓得冧舒适，头先讲啱嘅个床褥好。你個環境好放鬆得到咧，瞓得好一個好嘅覺咧，咁呢啲就冇事噶啦。 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可以即係放鬆，或者你做某一啲嘢，好快佢就得以舒緩，你唔使擔心啦。有冇啲腰背痛持續咁痛？你點樣搞佢都係冇改善，我哋就要特別留意啦。 嗱，其實我哋除咗呢啲就係短期性咧，其他腰背痛咧就包括當然我哋最常見咧，年紀越大越常見咧，就係話關節炎嘅問題啦，呢、個所謂坐骨神經痛啦， 嚇、 椎間盤嘅問題啦， 呢啲好嚴重啦、 啊，呢啲就係一啲嚴重嘅病患。咁對簡單地咁講，上六十歲嘅以上嘅人士，其實我哋都會見到有20-30%嘅人咧。 都有各类唔同嘅即系着咗嘅文鞋，因为佢可能工作关系啦，可能个位置嘅关系啦，佢可能有啲即系关节炎啦吓，即系退化性嘅关节炎啦。咁另外椎间盘嘅问题都好常见嘅，即系你唔做检查啫，你要捉所有老人家去做咧，或多或少咧。都會有啲骨刺或者椎間盤問題，只不過可能未有症狀。咁有所以有症狀嘅人士都唔少嘅就啊，下下又會啲痛啊，腳有啲扯住啊，咁呢啲咧都係椎間盤嘅問題會常見。咁歸根到底都係做預防嘅。點解老人家個症狀多啲？呢啲咁嘅缺陷咧，可能40歲都有。但係去到70歲開始發生咧，就因為佢肌肉冇咁好啊。 即系又系唔喐啦，简单啲讲系咪啊？ 系啦，同埋肌肉佢会退化啊嘛。肌肉收缩咧，咁其实话我哋承托力咧，除咗骨之外咧，都要靠肌肉。肌肉唔够嘅时候咧，那个骨咧就会松，即系摇摆多啲，即系撑唔起。 咁点算啊？ 咁我哋就要做一啲肌力嘅训练啦。 即系都系要运动啦， 就运动一啲适合嘅运动。咁、有啲时候我行嘅，我喺呢、這个鲗鱼涌公园行，我有啲。老人家话我喺公园度行，但系冇用，佢就行到原来，行到仲压力多咗添。 啊，咁系咪应该喺水里边做咧？ 系啦，咁咧就唔同嘅运动量咧，我哋列喺腰酸背痛，我哋想增强咧，讲好系游水又好，游水咧就做一个简单嘅游水动作嘅啫。老人家听住啊，你啲孙仔点学游水啊？ 咪拉住侧边嗰个扶手咁样游咯， 系啦，通常咧做下踢脚啊嗰啲嘛，即系学游水啲。咁呢个就最好嘅游泳嘅动作，就唔系话我一定要去。好多老人家，我唔识游水啊，唔使识游水，唔会浸死嘅。 系你唔使去个咁深嘅池， 你个儿童池都得啦。总之你可以趴喺个水度浮喺度踢脚咧，见到啲细蚊仔游，你跟咗细蚊仔游咧，系一个最理想。咁多人識游水嘅人咧，就可以做咧背泳。背泳嚇揸個浮板背泳咧，好舒適地攤喺度。咁咧嗰個即係個背肌同腹肌都會練得到。其實我要練咧係要練背肌同腹肌。因為行路係練唔到嘅喎。行路係個壓力繼續壓落去。咁即係個背肌同腹肌。咁多人咧，你最好就話係除咗游泳之外，我可以做物理治療啊，甚至乎可以揾一啲嘅。即系健体嘅教练，去教你一啲动作，有啲动作我哋唔知道啊，原来呢个动作咧可以练到即系个背部嘅肌肉，背部嘅肌肉或者我哋所谓核心嘅肌肉咧，咁都要训练。 嗱，咁啊，除咗你头先讲呢一类型嘅一啲有退化或者系啲姿势唔良好引致到往后好多问题出现嘅一啲嘅毛病之外，我知道有部分嘅癌症咧都会有机会引起腰背痛噶，系咪啊？ 系，咁呢个就系会急性嘅痛症啦。咁我哋就系其实一啲嘅常见嘅癌症，譬如话前列腺癌，佢好容易咧走咗去骨嘅。咁可能个前列腺癌嘅症状未出现嘅时候，已经去到骨噶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嘅前列腺癌嘅啲伯伯咧就嚟到睇嗰阵时候已经有骨痛噶啦。咁我哋做个检查，我都已经成身都有啲骨嘅问题啦。咁呢啲咧都系所以我哋要知道啦。所以不过。都系咁讲啦，如果我哋有癌症肿瘤去到骨咧，其实我哋医学上边已经系一个第四期嘅癌症嚟噶啦。咁都系，不过又咁讲咧，我哋有啲癌症，譬如头先讲前列腺癌，都系一个慢生长嘅癌。发现咗之后咧，其实一啲嘅荷尔蒙嘅治疗啊，我哋都其实可以有效去压制咗佢嗰个即系滋生。咁可能一个。人佢系94岁，发觉有前列腺癌，亦都骨都有咧。其实我哋一啲嘅治疗，好多时咧可以压制咗嗰个肿瘤嘅滋生咧。咁佢个寿命咧都系正常地可以去，即系肿瘤可以背叛佢一齐嘅。 总之都系啦。你觉得有啲咩唔妥？最紧要咧就唔好去怕睇医生。病向前中医，呢、這个才是最重要。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林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病症啦，好冇？ 好， 拜拜， 拜拜。 送走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咧，咁啊亦都望个钟咧，好快就会到上昼嘅六点半啊。咁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啦，今日嘅天气系相当唔错，而且系好热添噶。大致天晴，但系早上局部地区系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啊！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多谢你今朝喺空气中陪伴我个半钟头。再见到大家应该就是嚟緊嘅下个星期四啊。即係8月26号喺清晨爽利，我哋会再见面。约定你到时再见喎，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提名资深外交官白恩斯出任驻华大使。如果获参议院确认，白恩斯将会接替布兰斯塔德去年十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白恩斯是退休的职业外交官。曾经在2005至2008年担任副国务卿，外电认为挑选白恩斯出任驻华大使，标志着这个角色的转变。过去十年，驻华大使的职位都是由前政界人士担任，显示拜登政府可能希望白恩斯在中美日益紧张的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白恩斯同拜登有联系，曾经担任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同拜登一些最获信任的顾问，包括国务卿布林肯，曾经紧密共事多年。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三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内政部话，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五在比路支省瓜达尔地区企图袭击载有中国公民的车队。施袭者在距离车队十几米的地方引爆炸弹，造成两名当地儿童死亡，三人受伤。巴基斯坦传媒报道，警方和安全部队事后封锁现场调查和搜查，暂时没有组织宣称策动袭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中受轻伤，并且强烈谴责这种恐怖主义行径，声明要求巴方妥善救治伤者，严惩凶手。声明又说，近期巴基斯坦连续发生多宗恐怖袭击，中国使馆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提高警惕。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国际社会防止阿富汗在塔利班掌权后崩溃。普京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普京说，塔利班几乎控制阿富汗整片领土是现实，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防止阿富汗国家崩溃。普京批评向阿富汗强加外部价值观是不负责任的政策，不能够向其他人强加政治生活和行为的标准。普京强调，目前重要的是防止恐怖分子包括以难民身份掩饰从阿富汗进入邻国。普京说，美国、欧盟和俄罗斯都应该从阿富汗吸取教训，并且应该支持阿富汗人民令局势回复正常。默克尔表示，当务之急是协助曾经和德国合作的人离开阿富汗。